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钟南山院士表示，科技战胜疫情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下周本市干冷气候持续，日最高气温将全部跌至个位数。近期汽车芯片供应逐渐好转，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纸信仙都有此奇陈树人绘画作品展开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在昨天举行的首届大湾区科学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科技战胜疫情需要靠交叉学科的共同努力，同时也要依靠各国的共同努力。此外，他还谈到奥密克戎变异株和疫情发展走势等热点问题。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流调溯源结果显示，武汉疫情后的40多起聚集性疫情都是境外输入造成的，因此防疫需要在外防输入上下更大功夫。吴良友说，如何高效处置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以最小社会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这是我国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历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现阶段，我们立足抓小、抓早、抓基础，提升疫情防控和早发现的能力。发生疫情后，充分利用疫情发现之初的黄金24小时处置时间，在原来充分发挥检测队伍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的作用，突出快字。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下周本市干冷气候持续，日最高气温将全部跌至个位数。详细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最近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下周一气温持续走低，日最高气温只有4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根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分析，下周周中本市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不过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整周的日最高气温都跌至个位数，在4到6摄氏度上下波动，防寒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由于缺乏水汽的配合，下周本市没有雨雪，晴空当道，干冷持续，补水保湿也要下足功夫。寒冷天气下，人体抵抗力下降，易感性增加，不少呼吸道疾病和感冒频发。日常饮食上要坚持合理膳食，营养均衡。冬季饮食要以3多3少为原则，多吃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素多的食物，少摄入糖类、脂肪和盐。进补应以温补、平补为宜，牛羊肉、鱼类、豆类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户外活动要选择在阳光晴好的午后，避免剧烈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 近日，家住丰台区大红门苗圃西里小区的居民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在的小区之前没有听说有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居民也没有缴纳过相关费用，但前段时间小区突然贴出通知，要求居民缴纳3年的物业费，这让大家十分疑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大红门苗圃西里小区位于丰台区南岳路西侧，是一个老旧小区。居民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这个小区里住了几十年，从来没缴纳过物业费。但前段时间，小区里突然贴了个通知，要求缴纳物业费。 一直没有物业这一说，突然呢就贴出一个告示来，缴费通知。第一，也没说为什么要出现这么一个物业公司。第二呢，就直接让我们去缴费。你物业的管理范围是什么？都管什么了？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对于缴纳物业费一事，他们都表示不理解也不接受。 第一，楼道你也没扫，都是我们各家自己扫的楼道，门禁你也不弄，你就既然你是有物业费，你就给管理起来。 啥服务都没有，上来就要钱，凭什么给？ 随后，记者联系了发布通知的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物业一处3站，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原先呢，这个属于木材厂的房子，然后木材厂自己管理。2018年，然后非经资产移交，木材厂把这个非经，就是说住房这部分剥离出来，然后交给首华物业管理。 然后我们管理是要收费的。 针对物业所说的情况，记者也联系了北京市住建委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原来的公用住房卖给了大家，物业也同时推进了物业管理的改革，就是说非经资产移交和三公一业的移交问题，就是物业费得让我们业主自己交了。 而关于居民所说的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相关管理责任，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你不能说您住着这房子没有事儿，然后您就不交钱，那化粪池我们要不要抽，垃圾我们要不要清运？ 那对于物业所提供的服务能否进行公示，给居民交代清楚，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不可能事无巨细说给你打一通知，我们给你贴十张纸贴一墙，不可能啊，你谁想知道他们这有电话。 有物业接手本是为了让老旧小区摆脱无人管的现状，但是能否让老百姓了解物业管理改革的推进过程，感受到物业进驻后给小区带来的变化，明明白白的为物业服务买单，也是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期随着汽车芯片供应逐渐好转，终端市场的车源供应、进店人气和订单销量也在恢复。虽然年终优惠大促销不再明显，但是有两项政府补贴政策的变化值得消费者关注。来听本台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周六一早，于先生提到了自己的新车凯美瑞。 十月初来订的，没现车，订到12月20号，然后提前了到现在嘛，提前10天左右吧。 广汽丰田奥运村店销售经理苏亚斌介绍， 主力产品凯美瑞、威兰达都能保证有一个现货的供应，像雷凌、致炫 X、致享等等，现在下定春节前都可以拿到车。 今年三季度，芯片短缺严重影响生产，导致部分经销商库存为零，部分车型订车周期几个月甚至半年。随着四季度芯片荒缓解，终端市场也逐渐恢复活力。比亚迪新敏恒瑞新店客户经理赵远航说， 咱们的汉车秦 PLUS 系列车型都是有现车，并且颜色和配置都是非常齐全的，一天进店量得有个60多组左右，那一早上的时间都已经订了7-8个了。 一汽大众的生产和销售也在明显回升，上地四方店总经理张文鹏介绍， 本月一汽大众计划产能13万辆，环比上个月增长了1/3，对于7-8月份那会儿来讲增长了接近1倍，对于我们终端销售来讲，芯片紧张的时候也就是40-50台左右的销量，现在呢小100台了。 多数自主和合资畅销品牌供应都在改善，保时捷、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的订车周期相对更长。宝信行宝马 4S 店总经理武毅介绍， 宝马品牌跟1-2个月前比供应恢复了20%左右，从订单的速度来说跟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现在我们的主力车型3系5系X3签约等到明年的1季度才能交付。 综合来看，车源供应明显好转，但没有回升到正常水平，商家不再为了年底冲销量而大幅促销，目前市场上多数车型有不到5%的价格优惠。广汽埃安海淀中心销售经理杨江鹏介绍， 今年5月26号下放指标的大部分差不多了，还有也是受疫情的影响，不能大规模的团购会人员的一个聚集，所以冲量的意义确实不大了。 年底有两项购车补贴政策会发生变化，消费者在今年开票上牌将节省几千块钱。新敏恒盛明荣威店总经理李彦斌提示， 国三的小型汽车截止到12月31号，报废的补贴是8000元，转出北京补贴呢是4000元。而针对新能源车呢，2022年国补政策退拨30%，换算到荣威的新能源车型上，达到3000到8000元的比例。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纸信仙都有此奇陈树人绘画作品展开展，这一展览为中国美术馆典藏活画系列展，分为江南风采、半游半写、收拾河山三个部分，展出陈树人作品50多件，其中大部分作品为首次展出，全面呈现陈树人在20世纪20到40年代的创作面貌。陈树人作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年师从晚清著名花鸟画家居廉，后来两次赴日本留学，长达10年之久。20世纪20年代时，陈树人在政务之余，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绘画创作中，徜徉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大量赞美自然、表现民众的绘画作品。近日，南非卫生部长法赫拉表示，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可能比其他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更高。